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这一天早晨，最先获得师父批准下山前往冰眼之地的小昭、塞纳和龙啸三人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他带好食物，带上了每个人自己的防身武器，当然这武器就是瓦莱尔特地为他们仿照神兵谱上的武器锻造的仿制品。这些虽然是仿制品，但他们几个已经都使用得游刃有余了，自己的能力也能够通过这些简单的武器有所体现。虽然比不了真正的神兵，但防身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今天师父没有出门，此时他站在几个徒弟面前，用目光扫视着每一个人。 孩子们呐，这是你们正式修炼后第一次离开朕，之前瓦莱尔一直在为你们担心，但我告诉他，没有历练，不经风雨，就不可能有成功。孩子们，别忘了，你们是梦之谷选出来的能力战士，你们将来必将承担保护家园的责任，所以你们必须尽快成长。你们要知道，王国目前并不是安全的，袭击你们的刺杀者目前仍在王国内部活动，并且有相当的数量，所以你们必须要小心，防身兵器不要带上了。 啊！ 突然听到师父的话，大家都大吃一惊。 瓦莱尔锻造的武器是给你们练习时使用的，并不会发挥太大的效力，但是却会给你们带来无尽的麻烦。 师父低着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长老说的对哦，这一点我却没有想到哦。你们这个年纪身上背着这些东西，肯定会引来那些刺杀者的关注哦。别忘了，这些刺杀者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你们这些刚刚获得原力种子的孩子哦。 瓦莱尔说着，眼睛努力地瞪着他们三个，仿佛生怕他们听不到他的话似的。 对，你们这次下山要低调，不要引人注目，办完事情迅速回来，不要在外面惹事。 长老说着，目光停留在了小昭的身上。 尽量多用你的脑力，多观察，及时判断，这一点我是相信你的。再强的高手，在不经意间也不会防备你脑力的偷袭，但要注意， 不要使用时间过长，因为一旦被他们觉察，他们势必会找出你们。记住，隐藏行踪，安全回来是第一位的。 小赵认真地听着，点着头。 还有， 长老抬起头，看着眼前即将在短期内离开自己的三个爱徒。 记得我给你们讲的三对三的战术，要牢记相互配合，共同进退，保护好自己和伙伴。 说完这些，长老长出了一口气，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启程了。 要注意安全哦。 瓦莱尔禁不住又叮嘱了几句。 危险哪里都有哦，也许会出现在你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哦，一切千万小心哦。 瓦莱尔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见长老突然看了他一眼，于是就赶紧闭上了嘴巴。小昭、塞纳、龙啸这三个人分别从随身行李中抽出了瓦莱尔为他们锻造的武器模型，递给了身边的营吉、雨还有玄平。几个少年相互告别着，他们手拉着手，言语间充满不舍，也充满了兴奋。 你们可以送送他们，但只能送到洞门口，然后回来继续练功。 师父的话音很是严厉，于是迎吉、雨还有玄平一直把小昭他们三个送到门口，并待了好久才回来。毕竟这是他们来到这里，也是他们从小到大的第一次分开。不过兴奋和激动的情绪掩盖了暂时分别的不舍，几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期待。直到看着小昭、塞纳、龙啸消失了背影，迎吉、雨和玄平才慢吞吞地回到了洞里，站到了练武场上继续自己的修炼。此时长老和瓦莱尔来到洞口外，看着下山的方向。长老对瓦莱尔慢慢说道， 可以开始了。 随即瓦莱尔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短而粗的像木棍一样的东西，那东西是空心的，上面有一排孔。瓦莱尔将它放入大嘴中，刹那间一阵神秘诡异的声音从瓦莱尔嘴中传出。那声音并不大，但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可辨，似乎能传出很远，连正在专心练功的迎吉他们三人都为之一动，因为那声音能扰乱心神，直入大脑。下山的路他们还是第一次走，因为这段时间他们每个人都把全部身心投在武功的修炼上，玩的时间也是一减再减，连后山的许多地方都还没来得及看，就更别说背着师父偷偷下山了。 哎，小昭，你在想什么呢？ 走了好一会儿，塞纳终于忍不住寂寞问道。 我在想。 小昭还没说完呢，龙啸就打断了他俩的对话，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说话似的。 哎，你们说下山的路还会是像上山一样吗？就是一定要闭着眼睛找路。 这个话显然引起了小昭和塞纳的兴趣，他俩同时望着龙啸。 不会吧，我听师父说过，上山的路是瓦莱尔用气场营造出来的障眼法，跟咱们上次遇到的那个刺客走错了路是一样的。当年瓦莱尔是怕有人上山打扰到师父闭关清修，所以才在半山腰设置了障眼法，下山肯定不会有的，你说是吧，小昭？ 你在想什么呢，小昭？出来后半天了，你都不说话。 龙啸也不解地问着。 出来之后你就好像有什么事儿，都走了这么远了，怎么还是愁眉苦脸的？这些日子以来，咱们可是第一次下山啊。 塞纳看着似乎是在想着心事的小昭。小昭突然停住了脚步，愣愣地看着他们俩。 在出来之前，就是迎吉他们三个送咱们出洞的时候，我曾经试图进入师父的大脑， 但没有成功。师父他老人家毕竟是高手，可我无意间进入了瓦莱尔的大脑，他并没有对我有所防备。虽然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我却从他的脑子里看到了一个像口哨或者是笛子一样的东西，但那东西非常巨大。不过要是瓦莱尔用的话，倒是非常合适的。 口哨？ 笛子？ 小昭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但就在咱们分别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东西，就很奇怪了。而且…… 小昭再一次停顿了一下，他看了看四周。 你们没有发现吗？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走过。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塞纳和龙啸。 对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也很奇怪。 塞纳也思索了起来。 你们看，那棵树刚才我见到过一次。 龙啸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你是说，下山的路也有障眼魔法？ 塞纳说着闭上了眼睛，试图像上山一样找到一条下山的路。 问题不在这儿， 小昭接着说， 瓦莱尔在上山的路上设置这种障碍，肯定是防止无关的人随便进入，是有道理的。可下山的路上设置障碍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对啊，我们都可以轻易破解，这显然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塞纳的好奇心也上来了。 那咱们还不快点闭上眼睛找到下山的路啊。 龙啸的这个脑子呀，原本就会比大家慢上半拍，如果把他和小赵塞纳放在一起，一个以脑力见长，一个以速度见长，他的反应似乎被衬托得更加迟钝了。小赵并没有说话，倒是塞纳白了龙啸一眼，吓得龙啸闭上了嘴巴。龙啸啊，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他就怕塞纳犀利不留情面的言语和脾气。但他钦佩塞纳的速度，那是他注定这辈子修想企及的高度。龙啸也佩服小昭，知道小昭能够洞察一切，所以他们的话龙啸是完全认同的，他相信这两个女孩。其实长老把他们三个有意安排在一起，试图磨练他们的三人战斗模式，这一点小昭和塞纳是非常清楚的。原本塞纳还是有些看法的，他更希望龙啸能够换成迎吉、雨或者玄平他们三个中的一个，但长老说他们两个的作战特点容易在战斗中失去保护，这样有着铁元素控制能力以及自身强化的超级厉害的龙啸自然而然地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虽然龙啸脑子转得慢，但长老却说有他们俩的脑力和速度的配合，这就是完美的了。所以小昭他们两个慢慢接受了龙啸的加入。他们发现龙啸的实力确实在自己之上，有时慢条斯理的龙啸慢半拍的节奏倒是十分的可爱，但只要是作战，龙啸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战士和伙伴。突然小昭瞪大了眼睛。 你们听到这声音了吗？ 听到了，这声音从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有，但那时候很小，现在似乎变大了。 塞纳停住了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 什么声音啊？ 龙啸一脸茫然。 树林里好像有另一种声音。 小昭向远处山上望去，突然大声地说道， 龙啸，注意看那边山上，准备迎战吧。 远处山上高大的树木被瞬间成片的推倒，那气势像是海浪翻滚着向他们这边涌过来，同时那耳边的声音似乎又增大了，地面也跟着抖动了起来，像是剧烈的地震。这个场面他们从没有见过，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着。一瞬间，就是在还没有来得及细想的一瞬间，三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等遮天蔽日的尘土渐渐落下，他们见到的是三种不同的脚掌，不应该说是利爪，巨大的利爪。三个人的心一沉，第一次面对这样三只巨型猛兽。抬头望上去， 几个人都觉得后背发凉。立在中间的是一只巨大的红色猩猩，浑身上下爬满了猩红色的毛发，它有三个瓦莱尔那么高，瞪着血红的眼睛，不停地用巨大的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在它的两边，一边是一只同样高大的黑熊，面目狰狞，以站立的姿势矗立在那儿。它正举着右爪，不停地伸展尖尖的、闪着寒光的爪钩，似乎是在炫耀着。另一边，四爪着地，立着一只巨大的豹子，金黄的毛色上点缀着点点豹纹。它呲着牙，这么看上去，那牙的长度和小昭他们的身高相仿。他瞪着那对绿色恐怖的眼睛盯着他们，前爪不停地摩擦着地面尘土下面的岩石，发出一声声尖利惊悚的声音。这三只异常巨大的猛兽似乎并没有一口吃掉他们的意思，不停忽左忽右地歪着脑袋看着渺小的可怜的三个人，喉咙里发出低沉的令人生畏的嘶吼。三个人顿时惊呆了，从小到大他们在森林里也见过许多的猛兽，有的甚至是恐怖至极，但拿他们见过的那些和今天的这三头猛兽相比，以前的倒像是个笑话。 怎么办？跑不跑啊？ 龙啸问他。 怎么跑？往哪里跑？你觉得咱们三个除了我以外谁还有这个速度？ 塞纳倒是冷静下来了。 那你快跑，你们两个赶紧跑，往回跑， 我来挡住他们。 龙啸说着挺身站到了他们的前面。 有你这话就够了，我才不会跑呢，绝不会丢下你和小昭。 塞纳往前走了一步，站到了龙啸的身边。龙啸扭头看了他一眼，嘿嘿地笑了起来。 你们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瓦拉尔会在下山的路上设置障眼魔法了吧？ 半天不说话的小昭突然说道：“ 这些巨兽如果下了山的话，咱们的村子就会遭殃了。 那我们今天就给他来个为民除害，省得他们下山害人。” 龙啸咽了口唾沫：“ 刚才还急着要跑呢，你觉得你有这实力吗？” 塞纳虽然逗着龙啸，可眼睛却一刻不停地紧盯着眼前的三个怪。 理论上讲，我们的实力应该在他们之上。 小昭慢慢说道。 理论上？你这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呀？你不是吓傻了吧？ 塞纳瞟了一眼已经站在身旁的小昭。 他们不是野生的，而是受过训练的。 小昭的话让另外两个人大吃一惊。 他们在等待命令。 初级考验开始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北京的人多，宾馆多，高级别的宾馆呢就更多。今天呢，我们有请魏子阳小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个档次非常高的宾馆，我们有请。 我叫魏子阳，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是一个2010年出生的小北京人，今年正好8岁，标准的10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这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的乐园。记得从记事起，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逛了北京城的很多名胜古迹，比如说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北海公园、玉渊潭、万里长城等等等等，大家都熟知的景点，还有国贸37、瀛台大厦、中央电视台等可以俯瞰北京的标志性建筑物。到了夏天，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是后海， 荷花市场步行街上的饭馆，银锭桥两侧的小吃，那都是我很乐意去的地方。虽然是爸爸妈妈给结账吧，我是非常喜欢竞技运动的。周末必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四环外的卡丁车俱乐部，开上几圈弯道漂移急转弯的感觉很爽。另外一个就是去八一射击场打枪，我经常打的枪是92式手枪和95式突击步枪，枪声一响，瞬间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长话短说，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东侧，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总面积大约在42万平方米。它是古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钓鱼台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800年前的金代，当时的钓鱼台名为鱼藻池，玉渊潭和鱼藻池之间没有间隔。金章宗皇帝喜欢在这里钓鱼，所以起名为钓鱼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活动发展迅速。1958年，国家领导确定在钓鱼台这个位置建造新中国的国宾馆，重新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建成后的钓鱼台里面有中国式的亭台楼阁，也有西式别墅花园式的厅堂观所。18号楼在钓鱼台国宾馆所有接待楼中最突出，楼南侧是一大片湖面，并伴有奇石、假山、人工瀑布。楼北侧门口处是一大处草坪，草坪上竖立着旗杆，是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升国旗的地方。我们敬仰的周恩来总理为了凸显18号楼的特殊意义，还特别从故宫博物院调配了国家级古董，摆放在楼内各个接待点，例如乾隆御用的景泰蓝圆桌、光绪大婚特别烧制的缸、唐代的镶玉佛手、鎏金狮子等国家珍贵文物。钓鱼台国宾馆与我们三里河第三小学的距离很近，放学的时候都经常会看到长安街上徐徐而过国宾车队驶向钓鱼台国宾馆。我们同学之间立刻又沸腾起来，大气的红旗国宾车和武警叔叔们组成的摩托车队缓缓而过，让我们生长在新时代中国首都北京的孩子们自豪。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三里河第三小学1年级1班魏子阳。 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